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99章，阴谋展露。见到那名本应死亡的光头司机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周文涛吓得脸都绿了，而让他更为惊讶的还在后面。只见那名司机走到轿车后面，恭恭敬敬地拉开车门，将一名脸上有刀疤的健硕男子从车里迎了出来。而这名男子正是周文涛认识的人。啊，这人不是叶寒的叔叔叶武吗？他怎么会来这儿？你怎么了？似乎是注意到了周文涛的异样，青羽的视线也随之移向窗外，眉间微微一皱。他们是……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见到外面两个人似乎也要进这座茶馆，一股不安的感觉顿时涌上周文涛的心头。他猛地站起身，准备招呼侍者买单，而此时木质楼梯底下已经传来隐约的吱嘎声。叶武和那名死而复生的光头司机貌似已经走上了二楼。对面已经到了，叶武压着嗓子对着身边的光头司机问了一句，而后者轻轻点了点头。叶先生，您预定的位置在三楼包房，请随我来。一位侍者恭敬地上前，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叶武刚要上楼，转头正好瞥见二楼偏僻角落似乎坐了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眉间微微一皱。 怎么还有人在？不是说会清场的吗？ 抱歉，他们只是临时来躲雨的，我马上请他们离开。 侍者一脸歉意，而叶武在轻哼一声后也没有再说什么，在示意光头司机守在三楼楼梯口后，便独自上了楼。木梯的吱嘎声伴随着两人的身影传上了三楼。周文涛悄悄从菜单后露出脑袋，见叶武没认出自己，顿时松了口气。 那个司机是什么情况？他昨晚不是已经被……等等，也可能是昨晚那只妖怪装成了这个司机的样子，其实现在这个才是真正的本人。不过还是好奇怪，这两人感觉鬼鬼祟祟的。 一个个疑问不断从周文涛脑袋里蹦出，而此时侍者礼貌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不好意思两位，我们预约的客人到了，所以……啊，好，好的，我们正要走。 周文涛虽然很在意叶武与那名司机出现在此的原因，但在此情况下也没法赖在这儿不走，只能与青羽一起跟着侍者准备离开。 你很介意那两个人吗？ 青羽的声音从身边轻轻传来。周文涛转头一看，却见青羽也在望着三楼的方向，清澈的眼中似乎涌动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机敏。 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可以帮你。真的吗？ 周文涛压低着嗓音讶异道。 嗯，不过作为交换之后，你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青羽意味深长地说道。 什么问题？你还有时间犹豫吗？ 青羽说着，指了指前方的侍者和近在眼前的茶楼大门。 出了这里的话，我就帮不到你了。 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周文涛想了想， 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而在得到周文涛应允后，青羽便伸手轻按了下脖颈间的一枚蝴蝶形金属吊饰，只见那枚金属蝴蝶立即从项链上脱离，扑腾着翅膀悄无声息地躲过守在楼梯口的光头司机，朝着茶馆三楼包房飞驰而去，转眼消失不见。走吧，先去外面，青羽说着，随即无视了周文涛惊讶的眼神，盖起了雨帽，走入滂沱大雨之中，步入了茶馆对面一家24小时便利店。而周文涛也终于回过神，连忙撑开伞追了上去。深更半夜的，便利店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年轻的店员坐在收银台后玩着手机。而青羽进了店后也不磨蹭，径直坐在了一处正对茶馆的靠窗角落。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好厉害的样子。周文涛一边小声问着，一边跟着青羽坐在了落地窗边。 是什么你就别管了，现在最重要的是知道那两人见了谁，在聊什么。 青羽看了眼窗外对面茶馆三楼的灯光，随即按了一下左耳上的蝴蝶形耳环，又将右耳上的耳环拆下，不由分说地夹到了周文涛的耳朵上。周文涛脸一红，刚要说什么，但在此时他就忽然发现自己右眼视野里竟然出现了一个虚拟屏幕，而屏幕中显示的画面似乎是个古朴的茶馆包间，两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了画面之中。 昨晚的事到底怎么搞的？ 粗犷而傲慢的声音随着视网膜投影画面传入周文涛的耳畔，说话的正是屏幕左侧那个刀疤男子叶武。 叶总，真的非常抱歉，我们也没想到叶寒的那个侍卫竟然不是一般人，我们放出的药竟然被他给…… 颤抖的话语带着惊恐，从屏幕右侧那名身材消瘦的男子口中传出。周文涛看着那男子，总觉得有些眼熟，一想，才记起此人似乎正是昨晚在 KTV 里招待叶寒他们的那名大堂经理。 说抱歉有个屁用，你这次一失手，那个败家子儿很快就会查到你，到时候我都会被你连累。 叶无脸上的横肉微微颤动着，挥手拍着桌子，似乎相当怒不可遏。而这短短两三句话中所传递出的信息，则足以让周文涛震惊无比。昨晚的事，竟然是叶寒的叔叔策划的，那只妖也是他们安排的。一想到昨晚的惊魂一幕，周文涛顿时从头凉到底。而此时，却听那名大堂经理再次开了口：“ 那要不这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下一次我一定会把叶寒那小子给…… 下次？你觉得我还会有下次吗？当初我付出多少代价才求得那女人借妖怪给我，现在全被你给毁了。而且要是昨晚的事被某些麻烦的家伙察觉，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叶武怒斥着，伸手甩了一包东西扔在男子面前。 你现在既然已经暴露，就不能再在我这里待下去了，拿着钱赶紧滚。 叶总，您难道打算就这么放弃我了吗？ 男子颤抖着盯着桌上那叠现钞，愣是没有拿，情绪也渐渐激动起来。 叶总，怎么说我也跟了您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姑且不说我最近帮您搜刮的那些祭品，就连前些年叶家雇的那群外国人在圆丘山出事后，也是我来为叶家善后的。您可不能就这样一脚把我踢开呀。闭嘴， 别忘了当初是谁在你快被黑社会砍死时救了你一条小命的。 叶武怒目圆睁， 比起你这种废物，还是那个女人能帮我掌控叶家，你能吗？ 叶总，那女人可不简单，您可千万别被她骗了呀。 男子声泪俱下，那家伙的胃口一次比一次大，一开始只是怂恿我们叶家去圆丘山盗什么墓，后来又威胁我们冒险去鬼市搜寻珍宝龙骨钥匙，现在干脆让您大量贩卖人口给他当祭品。这女人绝不简单，您迟早得被她害死呀。 哼，你以为你说的那些我不知道吗？别忘了违背她的叶威是怎么死的。与其为了某些无所谓的原则暴毙当场，我情愿把良心献祭给那个女人，而有了她的力量，别说区区叶家，就连整个政界都是我叶武的囊中之物。 叶武瞪着眼，刺眼的刀疤在扭曲的脸上显得格外狰狞，而且听到这一切的周文涛和青羽两人的表情已经不能用区区震惊能形容得了了。 想不到葬身圆丘山的那些外国人是叶家雇佣的，还有龙骨钥匙祭品，难道他们还在策划着什么更危险的事儿吗？ 青羽低声念叨着，双拳微微握紧。看来我这些天在这附近盯梢他们还真没白费呢，竟然让我查到如此重要的情报。青羽沉吟了片刻，忽然又别过脑袋，满脸严肃地注视着身旁的周文涛，开口说道， 之前你有答应我会回答我一个问题的吧？ 你问吧。 见到青羽如此凝重的表情，周文涛也不禁紧张了起来。 昨晚他们派妖怪暗杀叶寒时，你是不是在现场？ 周文涛没想到青羽突然会提到这一茬，顿时惊讶不已。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到底是谁？ 正当周文涛惊疑不定之时，屏幕中那两人的谈话却已接近尾声。那男子在痛哭流涕之后，似乎总算接受了叶武的安排，伸手将桌上的钞票揣入了衣兜。 外面的车已经备好，你今晚就动身，听到没有？ 叶武说着起身拎起外套，看上去是要与男子一起离开茶馆。青羽见状也不得不暂时放过周文涛，起身准备行动。 那个男人是重要证人，绝不能让他逃走，你待在这儿，别让他们发现你。 那你呢？该不会就打算这么独自冲上去拦人吧？ 见到眼前的少女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周文涛连忙拉住对方。 对方都是亡命之徒，太危险了，我们还是报警吧。 等警察来了，黄花菜都凉了。 青羽柳眉皱，没好气地说道， 而且这也不是普通警察能干预的。 话说一般，视野中那个原本稳定的虚拟屏忽然出现了一丝诡异的波动，下一刻便悄然消失。与此同时，一个女人的冷笑忽然从蝴蝶耳环中传入两人耳畔，刹那间令周文涛和青羽脸色一变。 真是愚蠢的男人啊，连被人盯梢都不知道。 不好！ 青羽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抬头看向窗外， 却看到一张如骷髅般的惨白面具正贴在面前的玻璃上，缠绕着黑雾的身躯居高临下，就这么飘在电闪雷鸣的雨幕中，死死地盯着青羽和周文涛两人。阴冷的笑声穿透玻璃，如一把利剑刺进两人心脏，使两人瞬间如坠冰窟。这怎么可能？地界怎么可能有？青羽身体颤抖着，瞳孔猛地缩紧。傀儡亡灵！